第116集。到中午吃饭时间，才刚刚下完了医嘱，病历都没来得及写。李盼秋挥挥手，让罗明瑶先去食堂吃饭。 你先去吧，吃了回来还能休息会儿。 哪有学生走了让老师忙的道理？罗明瑶赶紧摇头。 做完了再走。 李盼秋笑着说。 第一天都是手忙脚乱的，慢慢来。事情是做不完的。先吃饭，帮我带一份上来啊。吃完了呢，你回宿舍休息，下午2点过来。 罗明瑶不好意思地挠头。 李老师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没有再住宿舍了。 李盼秋想了想，一脸恍然。 哦，那你现在是彻底搬过去跟他住了？ 罗明瑶脸发红，不敢接话。李盼秋笑得更促狭。 那我可更得让你注意休息了，万一回去憔悴被某人发现了，找我算账就惨了。 罗明瑶立刻摆手。 不会不会的，肯定不会。 李盼秋逗够了他，挥挥手示意他去打饭，然后自己坐在电脑前飞速下医嘱。刚才跟罗明瑶一起，他还要多费点时间解释，现在自己一个人做，手里动作几乎出于惯性，不过10分钟事情就处理好了。罗明瑶给他带了饭回来，还买了杯饮料。李盼秋坐到一边吃饭，他就继续在电脑上写病历。比起医嘱，写病历要简单的多。5个病人一会儿就弄好了。李盼秋吃过午饭，自己去值班室跟人挤着休息。罗明瑶继续坐在电脑前熟悉组上病人。其他新来的规培生也都和他一样，一脸惶恐地坐在电脑前疯狂看病历、记医嘱。下午2点开始上班，但没有大事，医生们都是2点半才到办公室。下午刚上班，事情不多，李盼秋给罗明瑶讲了一些心内科的东西。3点过，上午通知的预约住院病人陆续办理好住院手续进来。罗明瑶和李盼秋今天上午出了一个，下午也稳定收一个。李盼秋让罗明瑶先去问诊，他待会儿再过来陪他一起查体。新病人是一个慢性心衰的老病人，病程有5年多了。10多年前发现血压升高，当时血压高的不多，自己意识差，社会对高血压病的宣传也不够，病人没有正规治疗，一直尝试各种偏方中药降压，而且坚持认为吃药以后血压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，等下一次发现血压升高再用药。这样血压反复波动的情况经历了5年多，病人逐渐开始出现活动后心累，以前一口气上5层楼，后来逐渐变成上1层楼就要停下来喘气。最近3个月活动后心累加重，活动耐量下降，连在家正常活动也会觉得心累气紧，且出现心悸、双下肢水肿。罗明瑶问了一会儿，李盼秋就跟过来了，一边听他问一边补充几句。问完了，病床旁边查体。 来，你来听。 李盼秋取下听诊器，让罗明瑶过来听病人心跳。听诊器里传来病人不规律的心跳声，心音强弱也不等。罗明瑶听了一会儿，取下听诊器，又摸了摸病人的脉搏。病人的心率和脉搏完全不一致，是脉搏短促的表现。他对李盼秋说道。 是房颤。 李盼秋点点头，拿过病人之前的出院证看。 上次出院时候还是窦性心律，现在成房颤了。待会儿记得给他安排备个 Holter。 罗明瑶点头记下。Holter 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的简称，因为检查的仪器一般就绑在病人身上，随身携带，所以医生们经常把做这个检查简称为背 Holter。心脏查体完毕，重点还要看病人下肢水肿情况。病人的水肿已经很严重了，整个下肢从膝关节以下都是浮肿的，筋骨前的皮肤因为皮下水肿压力大，皮肤褶皱完全消失，使得整个小腿皮肤看起来光滑透亮。在筋骨前按压，形成一个明显的手指凹陷，要过好一阵这个凹陷才会消失。 现在胃口怎么样啊？ 李盼秋又补充问道。病人一边喘一边回答， 胃口不行，简直吃不下。 小便呢？一天解出来的多少？ 李盼秋给病人拉下裤腿问道， 小便也少，喝好多水都不解多少次。 病人艰难地开口回答， 水不要喝太多了。 李盼秋交代， 你心衰加重了，现在水都要限制住，不能喝太多，尿我们想办法用点药帮你排出来。 问得差不多，简单交代了，李盼秋带着罗明瑶往办公室走，一边走一边给他分析病情。 病人原发病是高血压病，高血压控制不好导致了左心衰，现在左心衰加重，右心衰的症状也出来了，像水肿、食欲下降，这些都是右心衰的症状，心输出量太少了，所以肾功能也受到影响。待会儿我们这些肝功肾功都要查，肾脏还要再加做肾动脉彩超。处理上我待会儿把最新一版的中国心衰指南发给你，你对着指南看我的医嘱。心衰是我们科常见病，以后会遇到很多，你规培轮转三个月出去以后，心衰处理肯定搞得明明白白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 罗明瑶晚上也差不多八点才回家，第一周通常都是新手习惯期，心内科节奏紧张，八点回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今天赵斌白班还没回来，一周的前两天路上都堵，估计今天也是要九点才能到家。罗明瑶想着做饭，又觉得不到一个小时做不出来什么，一天的工作让他身心疲惫，完全打不起精神。想了想，准备在沙发上躺会儿休息一下，没想到一躺就到了赵斌回来的时间，听到开门声才猛地惊醒。 对不起赵老师。 他翻身起来，刚睡醒身体还是摇摇晃晃的。 我就想休息一下的。 赵斌有些无奈，戳着他额头，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第一天正式上班辛苦了。 罗明瑶脸色尽是疲惫， 和实习的时候太不一样了，真的好累，而且今天才收了一个新的病人。 突然他想到什么，惊得一跳， 哎呀，明天还有个出院呢，出院证我忘了写。 赵斌按住他，把他赶回沙发上坐好。 明天早点过去，提前一点占个电脑写，出院就复制粘贴，很快就写好了。心内科我记得早上查房了，才统一报出院给护士站，还有时间。 罗明瑶垂头丧气， 今天就报了，说明天一早就走，我发个消息给李老师吧。 赵斌坐在他身边问道， 哪个李老师啊？我们秋姐，她现在带你啊。 罗明瑶边发微信边点头。赵斌想了想说， 之前她是跟我说要回去上临床，我那段时间忙纠纷的事没来得及关心，回头看你们排班，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约一下，我们请他吃个饭，毕竟是你的代教老师，我还是要象征性的贿赂贿赂。 罗明瑶听得好笑， 赵老师，你周末有空了？我怎么记得你周末还要上班的？ 赵斌抱了抱他， 新招的人来了，前面说八月来，结果八月中旬入职以后，在本部这边还要培训半个月，熟悉系统医院规程，说好的坚持一个月苦日子，结果熬了两个月，今天看到新人来周路都要哭了。今天他热情高涨，排了班，以后是五个人轮，周末呢暂时我们三个人带一个顶这个月，给他们适应的时间，这周末我空出来了。 罗明瑶忍不住感叹， 啊，你们也是辛苦了，还好新人来了。 正聊着，赵斌肚子叫了一声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赵斌拿起手机点了外卖。李盼秋答应了周天出来聚一聚，吃个午饭，三个人在约定的地方见面。池燕婷周末加班没能来，就李盼秋一个人。李盼秋不客气地点菜， 哼，赵斌。 李盼秋看着菜单眼神凶狠， 多年朋友，不到小明来我这里，你竟然想不起来关心我，我今天是要好好宰你一顿才行。